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41集，恶作剧。龙深将镜头一转，冬至也凑过去看。屏幕的另外一端，龙深置身一处戈壁的洞穴之中，在他身后的石壁上正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与文字，其中大半已经被岁月抹去了痕迹，残存的一些符号中的确有些与他在长白山上发现的石碑符文十分相似。 看见了吗？ 看见了。 这些符号分布太散，朝生估计没有办法一一拍下来，回头挑一些发给你。冬至在吗？ 冬至不防备龙深会提起自己的名字，连忙回答： 我在。 龙深对冬至点点头，冷肃表情稍稍柔和： 我听唐静说了，你这次表现不错。 冬至没想到一面之缘的唐静还会帮自己说好话，脸都红了。 是唐哥过奖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龙深微微一笑，笑容只有短短一瞬，却被冬至捕捉到了。他忽然意识到，这世上真的有人能一笑拂尽心头尘。一路走来的舟车劳顿，面对魔物时的忐忑惶恐，这一刻悉数化作粉末细屑，被风一吹就散得干干净净。冬至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安抚，又能满血复活了。这就是一个耿直眼狗没出息的追求。 没有，唐静没有过奖。冬至是真的帮了大忙了，没有他的话，现在我们估计全都歇菜了。 何玉从小不知道谦虚两个字怎么写，他赶紧推开冬至，打蛇随棍上，露出狗腿的笑容。 嘿，老大，那魔物可是真难对付呀，我们这次差点就团灭了。冬至呢又立了大功，咱不说走后门吧，是不是也该给点奖金呀什么的。你看啊，这是医生的诊断结果，哎，我都给他带来了。 冬至想说不用，就看着何玉从小熊背包里摸出一堆诊断和报销的单子，眼角直抽抽。他眼尖的发现那里头还有自己和张冲的诊断单子，被夹在中间，看上去越发厚厚一叠。龙深一脸请你开始表演的表情。 老大呀，人家在长白山被古龙拍的那一爪子到现在还时不时的疼呢，又千里迢迢跑到广州来抓魔物，平时很多人背地里都说你坏话，说你什么铁石心肠，我每次都卖力帮你洗白，你忍心伤害这么幼小无助的我吗？ 说完了没有？ 他额角微跳的青筋表示副局长大人已经快到忍耐极限了。何玉立马用手做出给嘴上拉链的动作。 哦，说完了。 结合你这两次的表现，功过相抵，下个月起工资照常发放，今年的年假也照常。 谢谢老大，老大你真是世上最好的人啊，不是世上最好的。挂了。 龙深关掉了视频。何玉兴高采烈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不对。 我怎么感觉我左手进右手出一样，工资跟假期不原本就是我的吗？ 恭喜你啊少年，还没傻到家。能不能把龙老大的电话给我？ 你要他电话做什么呀？ 上回我们在流花桥误入结界的时候，不是龙老大救了我们吗？我想亲自谢谢他，请他吃个饭什么的，不然太过意不去了。 哦，我知道了。难道你？ 他露出恍然的表情，一脸坏笑的嘿嘿嘿。 你想趁机套近乎，好在之后的招考中走后门是吧？ 何玉一惊一乍，弄得冬至跟着吓了一跳。何玉见他一脸无力，不由哈哈大笑。 就是逗你玩玩，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嗯，给你。 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要不要先征求一下龙老大的同意？ 啊，不用，我给老大发条信息。 他拿过冬至的手机，向龙申发出添加好友的请求，备注上写：“龙菊，我是李寒儿。” 嗯，李寒儿是谁啊？ 啊，我们局里顾问李瑞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李瑞呢是龙虎山出身，据说李寒儿小时候也是在龙虎山学艺的，现在在华东分局，一堆狂风浪蝶追求，可他偏偏喜欢咱们老大。 冬至知道他是典型的直男审美，这么形容对方应该真是个白富美。 那龙老大也喜欢他？ 哎，这个不晓得，所以要试试，他要是肯加好友，那不就说明八字有那么一撇吗？我跟看潮生打了赌的，输了要请一个月的饭。 哼，你胆子还真是不小啊，开玩笑开到顶头上司头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好友请求被拒绝了，拒绝理由： 何月，今年年假扣光。 我晕，不可能吧，他又没有千里眼，怎么知道是我呀？ 可能是看潮生出卖了你。 何玉光速在他们的内部社交群里发了一个马景涛咆哮的表情，然后在下面配文字： 看潮生。 一串数都数不过来的感叹号足以表示他内心的激动。看潮生很快在群里回复了个问号： 私聊。 拒绝，有本事当着大庭广众说，你是不是背着老大又干坏事儿？ 啊，我不会跟老大说你上回趁老大不在，躲在他办公室吃零食，还干了一件坏事。 私聊。 呵呵。 下一秒，看潮生给何玉发了个私聊红包，何玉点开一看，66块，他勉勉强强地收了下来，转而在私聊里质问道： 你是不是把我跟你打赌李寒儿的事情告诉老大了？省略号是什么意思？你快给我回答。 上次老大路过正好看见我在给你发短信，我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这不能怪我。 我就知道你的嘴巴比河马还大。 正当何玉咬牙切齿在手机上声讨看潮生的时候，冬至也再次给龙申发送了好友请求，这次他写的是： 对不起啊龙老大，我是冬至，刚才是何玉恶作剧。 发完之后，他就开始忐忑不安地等着回复，爬山的疲惫已经完全被转移，注意力大部分放在手机上，时不时就要拿出来看一下。何玉也忙着跟看潮生在微信上语音斗嘴，一时没顾得上管他。龙申迟迟没有回复，冬至不由地展开各种各样的联想。 啊，最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龙老大正在忙，没空看到这条信息。但也有可能是他已经看到了，却置之不理。 哼，小样，还想骗我？ 又或者， 区区一个普通人，还想套近乎？ 冬至各种脑补。此刻脑补龙身对着手机露出霸道总裁般的冷笑： 小妖精，就凭你还想跟本局长攀交情？ 想到这个情景，冬至觉得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 不不不，龙老大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太可怕了。 正胡思乱想间，他低头一看，手机屏幕多了一条提示：龙身已经通过你的好友请求。 哇， 冬至的心快要飞起来了，赶紧点进去一看，还真就是好友的聊天界面了。 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呢？光是打招呼的话太没营养了吧，龙老大那么忙，估计也不会专门回复一个你好，要不就直接开门见山说想请吃饭。哎呀，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被拒绝怎么办？ 现在冬至的心情大抵就像终于加上男神的微信之后，却不知道怎么跟男神开始进行交流的粉丝。犹豫半天，冬至打下一行字： 龙君你好，我是冬至，在阳城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请您吃个饭呢？ 最后再加上一个笑眯眯的表情，应该没问题吧。 冬至删删减减，终于把信息发了出去，想了想又加上一句， 如果您很忙的话就不要回复我了，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末尾加上一个礼貌的微笑。第二句话发出去之后，冬至又有点后悔，心想对方估计十有八九是不会回了。 能跟偶像互加好友已经是粉丝的最高追求境界，我不能奢望更多。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